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8章，好人。 餐桌上已经摆了一大桌子东西，袁子峰还在点。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心理，李琴叔都打算阻止。这么多东西，三个人根本就吃不完，完全是浪费。只是没想到，还没等李琴叔开口呢，林芝便道， 这么多应该吃不完。 怎么，林先生舍不得？袁子峰微微抬了抬眼皮，嘴角勾出一抹嗤笑，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感觉了。舍不得就直说呀，大不了这顿我请。 不，我只是觉得你成绩不错，应该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话。 吃不了就别点这么多了，太浪费了。 李琴叔要是不站在林芝那边倒还好了，一站在他那边，袁子峰心里就来气。这心里不知道吼了多少次了，你知不知道这男的对你心怀不轨？不过面上他倒是未表露出分毫来，反倒是若有若无地笑了笑。 行，听你的。 说着还顺便勾住李琴叔的肩膀，往自己怀里搂了搂。这动手动脚的一下把李琴叔给震住，他愣了半天才从袁子峰的怀里挣脱出来。三人就这么坐着，尴尬的无所适从。林芝稍显淡定，主动开口询问道， 你们学校放假了呀，这么早？ 嗯哼。袁子峰对他爱答不理的，把视线全倾注在李琴叔的身上。 我发现你瘦了不少。 李琴叔不知道袁子峰今天又抽了什么风了，分明之前什么都好好的呀。他避开袁子峰的动作，有点尴尬地笑了笑。 大概是最近胃口不太好吧。 我胃出血了也没见自己瘦，改天带你去吃好的去。 我知道琴叔他们公司附近有一家烤肉特别好吃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秦叔，改天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吃。 那不用，他不吃烤肉。 你又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 我知道你喜欢吃虾，对其他海鲜完全不感兴趣，蔬菜只爱吃空心菜，吃其他的绿色的蔬菜都是为了自身营养均衡搭配，不喜欢太咸和太油的，最爱的食物是西红柿。 自从上次袁子峰意识到自己不了解李琴叔的饮食习惯之后，他就下意识地开始注意对方平时吃些什么。李琴叔这人挺能逼自己的，就算是不喜欢吃蔬菜，但是为了摄入必要的营养也会皱着眉头吃下去。袁子峰观察久了，自然而然就看出来了。李琴叔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说出来，而且说的都挺对的。关于自己不爱吃蔬菜这事儿，连李雨锦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总是炒蔬菜吃蔬菜，但李雨锦从来没有关注过他在吃蔬菜的时候眉头总是先微微一皱，然后再进肚子。但袁子峰看出来了，这一瞬间李琴叔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，想怼一下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袁子峰挑了挑眉，一脸得意， 没说错吧？ 李琴叔没回答他。 我觉得我还挺了解你的，但李琴叔你总不给我更多的机会，你让我怎么办？ 李琴叔喝汤的手一顿，那口汤顺着喉咙往下滑，直接呛进了气管。这一咳嗽是惊天动地啊， 吓得袁子峰脸色微变，连忙拍了拍他后背。怎么了？李千书咳嗽了好多声，这才慢慢的缓过来。 没事。 俩人旁若无人的互动，完全忽略了一旁的林芝，许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了，竟然从头到尾的一言不发，此刻方才开口询问道：“ 还好吧？” 李千书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自己胸口， 一不小心就给呛住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你们继续吃。 东西都上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桌子上摆不下了，服务员还拿来一个小推桌，上面也放了几道甜品之类的东西。李千书发愁地左看看右看看，最后道：“ 谁点的谁吃吧，不许浪费。” 李琴说：“你针对我呢吧？”林芝不动声色地笑了笑。 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琴叔只是不想浪费食物而已。 林芝这边在帮李琴叔找台阶下，李琴叔却直接开口道：“ 对啊，就是针对你。” 袁子峰用叉子一戳牛排，黑着脸看了眼李琴叔，又看了眼脸色同样不太好的林芝，突然这心里就爽了。 切，你也比我好到哪儿去。 这顿饭袁子峰自然是没吃完，在李琴叔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自认为特别丢脸的打包了剩下的食材带回了李琴叔他们公司，分给了其他的同事。林芝自然在楼下就跟李琴叔道了别了，袁子峰一路尾随进了公司，把东西都分完了才打算离开。李琴叔坐在位置上正认真地看着什么，袁子峰敲了敲门。 怎么？ 我走了啊。那个李琴叔，你得和林芝保持一点距离。 我的社交你也要管？ 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 袁子峰想了想，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 我看那林芝长得不像是个好人。” 就林芝这事儿，袁子峰和李雨锦先前讨论过，不打算告诉李琴叔的，怕对方慌乱而打草惊蛇，影响他的人身安全。再者说，林芝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，他们这边还没查清楚。只是暂时的走一步算一步。李琴叔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认真地看他一眼。 袁子峰，我比你大了10岁，比你多活了10年，这10年不是白活的，他是不是好人我自己能看出来。 那你觉得我是好人吗？ 袁子峰一顿，干脆问了一个挺傻的问题。 在我看来不算。 为什么？ 袁子峰瞪了瞪眼，心有不甘。 因为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啊。你骗了我，还让我说你是好人，我这不是脑子有毛病吗？ 袁子峰莫名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啊，自己竟无言以对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，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